好啦，咁就等阿芬芬又同阿新妮都讲下， 系 好嘛？ 好啊， 好。 咁就我都赞成阿北打头先咁讲嘅，我都对呢个续集咧，其实有失望嘅。 哦， 因为我觉得第一集系 OK 嘅，即系未至于话好好，但系佢建立到自己嘅风格， 系啊， 即系有温情啊，又有超级英雄嘅感觉啊，即系又有啲打斗，又有啲笑料，即系其实我觉得系收晒货嘅。即係因為開頭佢換導演，咁我係有 啲驚， 會唔會掂咧咁樣嚇？但係佢出咗嚟又 OK 喎，咁係我覺得可以啦咁樣。 其實當時 Marvel 都係搏一搏嘅，佢都冇信心話呢套一定得嘅，佢都係。 咁好明顯佢又 你見佢都係係啊，即係唔佢都係當比較細啲咁樣上嘅啫嗰時。係 啦。咁你見到佢無論製作個規模都係比其他 Marvel 電影大嘅，的而且確係。 係㗎。 即係你感覺到嘅，其實你都。即係無論場面啊，同埋演員嘅陣容，其實都係嘅。 係啦，但係出出嚟又又冇賴嘢喎，反而仲有啲驚喜先。 又 OK 喎 ，Noise 亦都好好喎。咁第二集咁咪順理成章啦，咁一定。咁我成日覺得蟻俠嘅能力咧就係放大縮細啦，最主要。咁我覺得佢唔應該將嗰、那個嘅能力集中喺打鬥㗎，成日覺得係、 哦。 因為你變到咁細粒打鬥，我係覺得唔好睇嘅，其實係、 哦。 如果你變到好大去打鬥，你亦都冇。相應的敵國變到很大來跟他打鬥呢又是不好看的我覺得、 是 反而我覺得蟻俠呢應該 我個人認為呢設定在一個神偷片的格局我是覺得好看一 點其實上一集是的 是的但是 上一 集你很明顯 我覺得失望就是他沒有神偷片 上一集他都安排回 Yellow Jacket 是跟他一樣都 是 有變成縮細嘛那你就有得噴咯是的但是 今 集 是沒有 了是啊，啲敵人都冇呢個能力嘅，係咯，唔係對應嘅，係咯。 係咯，同埋你既然加入咗黃蜂女，我好期望咧，其實係有嗰啲雌雄大盜嘅感覺啊！我就係覺得係。 冇錯。 即係我個人願望嚟嘅啫，其實係你既然兩個縮細角色，即係互相可以補足啊，又放大啊，咁、做一個神偷片，即係嗰陣時八九十年代咪好興啲雌雄大盜咁嘅嘢嘅。我覺得佢擺呢個落去咧，我覺得好過擺咁多打鬥嘅，成日覺得係。 咪應該龍鳳鬥係嘛？就係佢兩個鬥就其實。 即係又未至於鬥，可能開頭鬥，收尾又 嗱， 即 係意思兩個其實咧，係呢個雷朋啊，同風不二子嘅關係啊，即係其實你都唔知佢哋係拍檔啊，定其實係對頭嘅。即係佢又會無端端咧，佢哋一齊偷完嘢咧，啊佢又會偷翻佢喎，兩條友原來又唔係 呢度就好直線咁樣咯，一嚟就拍檔。一嚟就打鬥，咁我覺得好似你用唔盡呢個放大縮細嘅感覺啊！ 係，即係你嗰種雷朋式就係佢俾風不二子偷翻之後，佢跟住一笑置之喎，佢又唔係睇大火嘅喎，係嗰啲早睇啊嘛， 潛入嘅感覺啊，用計謀咧，我覺得好過硬碰硬嘅。咁你縮到咁細同硬碰硬，我覺得戇居嘅呢樣嘢 係。咁除非佢又諗翻啲即係敵國係有得咁啦，或者打翻怪獸咁啦，除非係咁啦。係 啦，係啦。咁、佢 有 今次成個劇情真係平淡過一杯水啊！其實佢係， 係， 即係佢其實咧，佢將個年齡層降低到咧，你真係可以擺翻入去嗰陣時電視做彩色世界咧，你擺落其中一集都得。 唔係咁大鑊啊！ 佢俾幾歲細路仔睇嘅咋呢套戲？其實 你有冇睇翻嗰時嗰度叫新拍嗰度女巫山啫？即係嗰度嗰兩個超能力。第一大，即係嗰套好似有 Rock 做嘅，你冇睇？會唔會似？會唔會變咗似嗰啲戲？ 我唔知，我淨係 你冇睇到， 好低，好低年齡，我又唔會話低啦。 會唔會有啲 Spy Kid 咁咧變咗 Spy Kid？ 有，因為個女兒都識偷嘢，就係 Spy Kid 嘅。 有個小蟻俠啊！ 嚇！但係佢咧就佢真係平鋪直敍到你唔使諗嘅，即係同阿北打講一樣。即係你呢頭有啲迷，咁呢頭就講埋俾你聽啦，已經係。即係呢頭又講埋個解決方法，佢連啲即係所謂嘅奸角，即係對頭人啦、都係設定到係一個白痴嘅角色啊。 係。 即係無論係嗰啲軍火商啊、FBI 啊，即係都係傻嘅，其實全部都係。同埋係你唔好話冇死人啦、啊，呢套戲連血都好似冇滴啊，其實係。 都好乾淨嘅，要洗白到。 佢、真係設定到係好低。 咁今次呢套戲係咩嘅咧？使唔使家長指引嘅咧？需唔需要 PG 幾多咁有冇嘅咧？ 我 定係真係全年齡嘅咧？ 我覺得真係全年齡都得㗎啦。 係咪即係宮崎駿嗰啲係咪？ 佢全年齡過宮崎駿添啦。咁你黃蜂女，即 即係連任何即係女性同體嘅性感演出都一啲都冇㗎嘛，其實呢套戲 係啊， 即係由頭包到落腳㗎嘛，其實冚曬㗎嘛， 嗯 嗯， 咁真係真係幾令人失望咯，我覺得，同埋佢冇驚喜到咧，成套戲連個彩蛋都可以冇驚喜啊嘛， 係， 即係你通常你入去咁啊，彩蛋有啲驚喜，你個彩蛋其實我諗係全部人都知道你個彩蛋係會咁做㗎啦。 系咯，預期之內啦，消失咗佢其他人呢、這個你都，因為你見到佢其他角色其實都消失，咁呢度應該都會再發生一次，但不過你係估 下。咁唔使話彩蛋人哋睇完出嚟，你唔好爆俾我聽啊！通常都會咁講噶嘛，但呢套我諗都唔睇啦，因為你自己都知道一定係咁噶啦。 哦，咁如果嗰班係佢， 班係邊個？邊個？ 嗰班係你唔好話俾我聽，今集係有黃蜂女，係。 咁 個戲名，個戲名穿咗橋啦嘛，黃蜂女現身穿咗橋， 係。冇理由你話俾佢聽現身係咪？ 係啦，唔好話咧現身，唔好提有黃蜂女。 戲名都冇話佢現身嘅。 係啊，唔係，即係個英名都穿咗啦，因為有黃蜂女啊嘛。 啊，咁咯，咁我覺得真係全無驚喜，即係你話完全部 Marvel 作品，你想係咁睇，係咁睇，咁睇，你追劇情嘅，咁呢度可以唔使睇添。 咁大鑊。 咁我調返轉講，亦都佢都有啲優點嘅。咁我覺得男女主角個化學作用係好嘅。 嗯 嗯。 即係同阿北打講一樣，佢哋變裝嗰陣時好啊。 嗯。 因為佢真係有返嗰種歡喜冤家嗰種感覺啊。 係。 即係有化學作用嘅，佢哋兩個溝出嚟。 嗯嗯嗯。 同埋米雪飛花就我嫌佢啲嘅出場太少啊，因為佢個台型真係壓曬場嘅。係。 啊！借 即係佢一出場咧，其他嗰啲人變曬細路仔咁滯啊，已經係。 嗯。 即係喺佢面前真係冇得頂嘅佢，真係好勁啊！ 嗯。 雖然真係短短幾場戲，咁我覺得係好睇咯，佢出場係。 嗯。 啊，咁啊，米高德格拉斯都 OK， 但係佢喺米雪飛花面前好似都唔係好，即係都壓唔到陣啊！其實都變。係， 因為佢個角色嘅問題係比較。 但係米雪飛花個台型真係好勁，即係個氣場啊！即係你見到個氣場係真係好犀利。 寧願佢做翻黃蜂女係咪應該啊？ 係啊，我都幾期望，譬如因為無限之戰第四集有佢份噶嘛。 嗯。 哦，係咩？佢都有翻。係 啊，個演 員表 已經演出咗噶啦，係、 哦、 有佢嘅。 哦。 我覺得佢個控制量子嗰個能力咧，應該係關鍵性嘅一個能力。 我直情倒逆時空啊，可以啊。 嚇，應該嗰個就好重要啦、嗯，因為我諗佢呢套蟻俠唯一帶出嘅就係、是。讲出咗量子空间呢一个世界， 但 系 米雪飞花都 绝对系同无限之剑有关 嘅。暂时， 边个话？ 但系米雪飞花暂时系 米雪飞花都消失咗，但系因为佢系量子人嚟噶嘛、 啊， 可能有机会系系、 啊、 其实唔能够完全影响到佢都有机会。 啊、但系个演员表，咁你所好多人都消失咗，咁无限之剑啲人好明显啲人系全部翻嚟派嚟噶嘛，即系呢度嘅消失系冇意义噶嘛，其实 系佢暂时嘅啫。 基本全部人都會喺翻曬度，咁你嗰個消失其實由頭到尾講到尾都係冇意義嘅消失嚟噶嘛，即係鋪排第四集啫嘛，其實佢哋。 嗯，係。 所以其實個死或者個消失係 嗱，你要搞清楚先，死同消失係兩樣嘢嚟㗎。佢哋話咧，死咗嘅人係死咗，佢講嘅意思係啊 ，Loki 嗰啲啊，唔係消失嗰啲 啊， 嗰啲係唔關事㗎嘛，嗰啲係真係死咗㗎嘛。 嗰扎人系 消失咧，系会翻翻嚟嘅，消失嗰班人会翻翻嚟。 所以唔使咁紧张嘅，其实。 啊，紧张嗰啲人系自己攞嚟紧张嘅啫。 今集小妹妹咧系得意嘅， 系 都演出得好嘅，但系真系 sorry 啊，真系大个咗好多啦，就冇第一集咁过瘾啦。即系只隔咗两年啊，哇！啲鬼妹真系大得好快，即系佢啲嘢系。表現翻好似好細個咁，但係我好明顯睇得出佢唔細個啦，已經。 即係扮翻細個嘅啫。 係啦，係啦，係啦，即係扮可愛，但係佢好明顯已經大個咗啦，好高好瘦啦，已經。 嗯。 咁我咁個表現係好嘅，咁都咁啊，多口佬啊，依然係搶戲啦。係。即係都正嘅，佢嗰幾段佢擺到明俾佢自我演出㗎啦，嗰幾段已經。咁都交曬貨嘅，咁所以嗰度我係滿意嘅。咁對於整體，我真係覺得唔係太收貨咯。如果 即係其實入去睇蟻俠嗰啲就唔得嘅，即係睇佢做平時常人生活嗰 part 可能好睇。 嗰啲小趣味反而你感覺到、 嗯、 啊幾得意。 即係只蟻喺度沖涼啊，只蟻喺度生活嗰啲都仲得。 你話佢同昆蟲嘅互動亦都太少啊！呢一集 今集係少好多。 即係跟住冇添啊，其實係。 係。 即係佢又嘗試將隻蟻又變成佢嘅吉祥物啊嘛，呢度 係咯。同埋放大縮細，你喺一個細一個人縮細咗之後，喺個成正常空間嗰度嘅活動，佢都描寫得少嘅，其實。 嗯。 咁我係有少少失望咯，對呢啲嚇。咁我唔知阿新李覺得點啦？ 嗯，今次我覺得咧，佢嗰套戲嗰個家庭嗰樣嘢咧。佢係講得重咗，但係咧，我亦都覺得係未，好似又有啲未到位咁樣嘅個感覺上。 佢有三段父女情叫做， 係啦， 但係三段都係好接近嘅。咁其實你使唔使擺三段父女情落去咧？咁我係覺得係奇怪嘅呢度係。 係啦，咁但係同埋三段都好似仲係爭啲啊嘛。即係都好似未。 係 阿女嗰段叫做，我覺得都收貨嘅。咁但係阿米雪飛花 邊個阿女咧？邊個阿女咧？個個都係阿女， 矮俠個女， 矮俠同個女，係 啦係啦係啦。 OK。 咁但係米雪飛花嗰段同埋呢個阿摩肥人同埋阿鬼係啊嗰只鬼嗰段就爭啲啦，係啦。 我想補一補阿鬼同阿摩肥人嗰段，其實佢哋唔係真係父女嚟嘅， 係 表現出嚟係父女情啫。 係啦。因為阿鬼即係嗰隻鬼係阿摩菲人收養嘅，就唔係佢正式係真係女咁樣咁嘅。咁其實嗰段我覺得反而係咪應該要煲重啲咧？咁但係當然啦，會唔會下集其實就已經冇咗隻鬼咁，所以佢就唔講咁多啦，係咪咁咧？咁又唔知啊。咁另外就佢今集其實我覺得就嗰、那個玩放大縮細咧，我都覺得。佢係喺打嗰度咧，我覺得都還可以嘅，嗰、那個放大縮細玩。咁但係咧，佢平時就真係冇乜點用過去做其他嘢，好似其他人咁講啦，係嘛？即係如果佢擺翻喺神偷嗰度，咁我覺得係啦，應該如果要咁樣擺咧，就會啱翻嗰件事啊。咁同埋你依家有兩個人啊嘛。咁你兩個人嘅合作嗰度，咁佢依家就淨係合作打啦，咁冇喺其他方面嘅合作咧，我又覺得真係爭啲嘅，即係未去到真係完全係一對 partner 嗰樣嘢。就係咁啊。咁 我都係咁覺得。 係啦，咁同埋今次嗰啲其他啲彩蛋就真係唔係咁多嘅。咁可能係我哋即係唔係好識矮人呢個角色，咁就所以唔知啦嚇。咁但係即係如果你話 唔係都話你直情出咗嗰啲 official 嗰啲都已經係得咁多啦，講咗嗰啲人點會唔識啫？平時連啲車牌號碼都分析到，佢真係冇啊！呢度係真係冇啊，大佬。 係咯，咁同埋同其他復仇者嗰啲角色嘅關聯又真係冇乜啦。 完全冇關聯， 完全冇互動啦。 咁我又覺得係呢啲嘢真係賺啲 喎。其他復仇者角色係咪？ 即係唔使出現嘅，我覺得係講提及都冇乜，係啊，係啊，淨係美國隊長咯。 隊長都淨係講一個人啫嘛，佢哋由頭到尾都 係。阿 Stanley 都叫做有客串嘅，係得翻佢。 嚇，咁呢個都仲有，好在嚇。 係冇啦，其他冇啦。 咁 獨立電影真係好獨立啊！ 佢係好獨立。 係 值得起賀嘅呢個。 咁仲有就係佢嗰度。即係嗰啲放大縮細嗰啲嘢咧，其實佢亦都冇去再玩翻其他嘢咯。即係嚟嚟去放大縮細就係嗰堆嘢咯。即係佢縮細咗嗰堆，譬如車啊、樓啊嗰啲，咁就係嗰啲咯。即係冇好少再玩下其他嘢。咁啊，同埋咧又係 Hello Kitty 啊，即係上次呢個死侍又係 Hello Kitty 啊，今次又係 Hello Kitty 啊，唔知 Sam Rio 係咪又俾錢落去啦？ 你覺得會唔會冇？冇意外嘅，佢講呢啲。 每一樣都係植入式廣告嚟嘅，好似香港咁講，睇你合唔合意嘅啫。 係啦，冇錯啦。 咁啊，睇下下次會係咩啦。 係咁。 仲有 咧？好啦，應該暫時係咁多啦。 即係都係睇下啦，呢度都係睇下啦，係咯。 系 睇下又可以嘅，又唔好衰嘅。 系冇错。 阿新呢有冇睇过其他人嘅其他人嗰啲讲法又系点咧？有冇睇过啊？ 其他人嘅讲法我又冇乜点睇，不过咧喺我睇嗰场啊， 咁啊，其實啲人都睇得開心嘅，係全場都笑嘅啲笑位係基本上係 都有嘅，佢都有笑位 keep 住。 係，即係如果 family 去睇嘅話，呢套一流嘅，我覺得都係。 哦，啱曬，一家大細呢啲細路仔睇都係 合家歡嘅件事，係 咯。係咯，咁佢如果佢都係呢個設定，咪啱咯，係。 係啦。 又唔使帶住復仇者嗰個包袱嚟睇噶嘛，其實呢套嘢 係。冇錯，冇錯。啊，同埋要讚一讚咧，佢一開頭咧，佢啊男主角同個女玩嗰段咧，其實我覺得嗰段係幾得意喎。 即係講翻到尾都係佢哋唔係做 superhero 嗰陣時，嗰啲戲好睇啲咯。 係 點得意？你形容下先，就整嗰啲縮咗水嘅屋啊。 即係其實佢嗰段咧就係佢扮佢同個女一齊縮細咗，之後就喺度玩一個尋寶遊戲咁啦嚇。咁佢就係玩，即係喺屋企嗰度整咗啲紙皮箱咁樣玩啲捐山窿咁樣，類似咁嘅遊戲啦。咁但係佢有個成個迷宮咁嘅嚇，咁然之後有啲機關又叫阿多口佬幫下手咁樣去整嘅嚇。咁嗰咁佢哋最嬲尾就去揾到個獎杯咁樣樣嗰啲尋寶遊戲，咁然之後就再有個斜滑梯啊，即係其實佢唔止係斜滑梯，應該話係過山車嚟嘅。但佢喺間屋嗰度整咯，嚇，咁嗰個係幾有趣嘅嗰件事嚇，同埋應該小朋友睇嗰段就都話喺，如果我屋企都可以咁玩就好啦，不過香港啲屋企 都唔使諗啦，香港你唔使諗玩到啊喂。 咁如果你可以縮細得嘅，劏 房你點玩咧？ 如果你有縮細呢個能力咪得咯。 如果有就係啦。 即係呢個其實應該同呢個阿麥迪文嗰度啊嘛，縮水人間一齊諗就得噶啦。咁就你個好細嘅空間縮咗細，咁咪變咗好大空間咯。 係。 即係每人都有幾千尺豪宅住啊！到時啊，即係相對你縮咗細啊嘛。 嗯。 嗯。咁係啊，呢啲位啊，係咯。咁啊。fun movie 咁啦，係嘛？即係 spy kid 咁啦，當係嘛？咁 OK 嘅。 嗯 嗯， 咪你 spy kid 仲唔係做呢個市場？ 係，直情係啦嗰套嘢。 spy kid 都有多啲暴力嘅，佢呢部真係少嘅， 即係 spy kid 都暴力啲，呢套就係 再乾淨啲。我覺得佢真係啊，佢嗰啲所謂動作場面都係即係一拳咁啊飛咗去，跟住就冇影，跟住係點冇㗎啦。其實佢 係。 哦，系啊 ，O K， 同埋嗰个嗰啲奸角嗰啲咧，就好似好似小商侠嗰啲奸角， 咁咪就系 spy kid 咯 ，spy kid 嗰啲就系咁噶嘛，啲敌人傻噶嘛， 即系嗰啲助手又系傻嘅，公鸡肥瘦傻嘅，都系嗰一类嚟嘅， 系咯，嗰阵话系咪做呢个市场咯？佢哋就系谂住。 我谂佢应该都系，如果佢系嘅，佢就中目标观众。 佢中嘅，我谂佢呢个佢就计算到嘅， 系 咯。不过我哋就唔 expect 吓，咪咁样咁啫，系咯。 我哋大人睇又觉得太细路咗啲咯。 一男一女就原来就会变小双侠嘅 ，OK， 明白，系咯。 系。 系咯。咁我哋系觉得系对面欠缺咗呢个毛女小姐嗰班咯，系咯。应该整翻啲三恶人。即 系 整翻对撑得长嘅三角人同佢哋练下啊，最少 系啊，咁会好啲。 佢又冇喎，系咯，就系咁啦。好，咁啊，就冇啦，系嘛？冇咁，我哋继续讲啊。之后仲有好多位朋友讲嘅。 我哋跟住会讲咧一啲相关放大缩细嘅作品噶嘛，因为 咦系，纷纷不如讲一个先 啦， 系咯， 可以先补咗一部先，就系都1986。1986年啊嘅作品嚟嘅日本动画，咁就系啊手冢治虫嘅公司做嘅，咁就叫做 Wonder Beat S 啊，即系如果有佢有两个名嘅，一个叫 Wonder Beat S， 一个叫做 Wonder Beat 咩 Scramble 系咪 ？Scramble 咯，唔系其实个 S 不嬲都系嗰个 Scramble 字，不过有佢缩咗咪变咗 S 咯，系咯， 就摆咗个 logo 度咁嘅啫， 系啦，嗱懒科幻咁样， 咁佢咧其实就系讲未来世界嘅。咁有啲外星嘅病毒咁樣侵略地球咁樣，咁就要點樣治病呢，就係、是、要將啲人啊組織咗隊 team 啊，就坐喺一隻好似潛水艇定飛船嗰度呢，就縮細就進入人體裡面就打嗰啲外星病嘅，就係咁嘅故事嚟嘅。 係啦，即係佢真係有外星人喎，啲外星人係光頭嘅咁樣嘅，真係好樣衰嘅。 但係個畫面做都做得唔太肉酸嘅喎，都幾靚嘅，其實都動畫畫。 咁因為佢係已經係八十年代嘅作品啊嘛， 但係香港應該我哋嘅印象裏面，佢係冇做過嘅香港。 香港冇做過，因為都幾悶嘅講真，因為佢都係隻船射下光啊咁，即係咁樣打啫，即係你又唔係入到有個機械人走出嚟都冇嘅，即係 冇嘅冇嘅。 即系佢真系想行科幻咁样，但我又觉得如果系咁，又唔好打外星人啦。即系你系唔好打啊，你净系一个科学嘅探险都得噶。但佢又唔系喎，佢又要打喎，因为佢里面嗰啲咧，成日佢入咗之后咧，嗰啲嘢就变咗好似系怪兽咁嘅。相对佢嚟讲，大过只船好多噶， 系 即系变咗巨大怪兽咁喎。咁系要靠嗰只船，只船入咗去，跟住喺同佢啲怪兽打。咁你谂下几唔好睇？ 其实都唔紧要噶，呢、這个。格局唔緊要嘅，你一船唔係淨係得一隻船就得㗎啦，即係你可能有其他武器啊。 唔 係 啊，佢冇㗎，真係船 啊。合體機械人咁樣，人體裏面打都會 係。如果佢有合體機械人就梗係好啦，佢冇啊，就係得隻船㗎咋係。 咁可能首充自從佢又唔好興搞呢尾嘢啦。 隻船仲有好多人喺入邊喎，其實。 系一 team 人里面嚟， 即系嗰 team 人唔系三兜喎，即系成棚人喎，即系 有大人有细路。 系啦，跟住有啲机械人嘅，有机械人操纵嘅，即系我有个 一家大细喺晒度。 唔系一家嚟嘅，佢系 train 出嚟去做嘅，但系 train 出嚟都好啦，个男主角都系啲僆仔嚟嘅啫，即系啲十零岁嘅啫，唔知咩天才咁样。咁啊，第一集仲讲佢踢波嘅啫，咁我唔知佢睇中嗰啲乜嘢啦吓。咁啊 train 佢哋要好似 train 到啲太空人咁嘅。咁佢就跟住咧，將只船咧就擺落一個好似佢本身有呢下嘢犀利喎，就竟然有好似粒子加速器咁嘅環形嘅嘢喎。啊，我唔知乜嘢。 係咁喺度轉，係咁喺度轉，係咁喺度轉噶嘛。 咁啊轉嗰陣咧，佢就會越變越細咧，跟住佢就可以打入個人體入邊啦。咁其實咧，佢都自己都講到明咧，呢、這個概念係嚟自嗰度好舊啊，嗰度叫做咩話？你話係阿西莫夫原著嘅。系啦，有冇中文名嘅？ 应该叫做奇异旅程定 奇异旅程 之旅咁样啦，即系都系呢啲咁嘅嘢。 咁嗰套咧就讲我哋最后喺一个人只眼度出翻嚟噶嘛。 系。 咁佢呢个就调转 嘅。提到嘅呢套。 系一阵会详细讲啊。佢反正呢度咧就调转嘅，佢由只眼嗰度入去嘅。咁其实摆到明佢系致敬又好咩好，佢都讲到明系由嗰度即系 idea 嚟嘅，佢自己都咁讲嘅，系啦。咁啊，咁啊，只不过就自己就自成一个故事，咁同埋又加入外星侵略嘅呢一个元素，咁佢都唔知做咩嘅，侵入人体为咗攞啲咩生命嘅能量嗰啲，咁即系其实都几无厘头。即系我觉得佢不如真系去打翻啲即系医病或者系一啲嘢好过啦。 打真正嘅病，即系譬如你要打癌症， 系咯， 肺癌，打肺结核，咁我觉得会有趣啲嘅喎。反而 唔系佢啲速度咁细，分分钟会唔会嗰啲 virus 都好似试图咁咧？你见到佢会变咗？ 哦 即系 咯，咁咪打点解要 打禽流感都好啊？ 但系佢就因为佢可能佢要打一隻啊，因为你嗰啲就唔系一隻噶嘛，佢系一隻啊嘛。如果唔系佢唔使打啦，咁多隻咁死梗啦佢。咁其实佢都系得一隻嘅，入到都系得一隻。咁你咪有啲似睇人体版嘅 Great Man 咁啫嘛，即系变咗系你用咗打怪兽嚟做一个，即系其实真系打怪兽，不过你换咗个战斗场地系个原来个人体里边咁啫嘛。咁我觉得呢个谂法就唔系好聪明咯。即系你只不过系变翻嚟打怪兽，咁我觉得浪费咗成个概念啦。 系啦，佢仲用咗好多有啲好多医学顾问团队嚟做资料搜集，即 系 好认真噶。系 噶， 制作 系 suppose 系噶，系啊。佢里边提及好多嗰啲人体结构嗰啲嘢嘅。 介绍俾你听噶嘛。 佢会嘅，佢所以其实佢系有少少教育嘅意味喺度嘅，即系对人体结构啲嘢有咯，但系。你話實質入對其實係打怪獸呢樣嘢，我就覺得嘥咗個故仔咯，係。 係啦， 其實唔好講打怪獸仲好，係。 嗯，冇錯，因為介紹翻俾大家睇下啫。 係啦，有成套嘅喎，有成套嘅喎。 因為冇中文名㗎，我揾來揾去咧都 冇。呢套應該冇做過啦，真係。但係點解分分會知呢套嘢？我真係唔知有出咁嘅嘢嘅喎，真 係。因為我都係因為今次矮俠嗰度，咁我就 check 翻咩奇妙旅程，咁一路唔知點樣。 佢就有介紹呢套嘢， 咗呢一套嘢係啦。 哦，即係鬼佬嗰邊講翻轉頭 嘅。係啦，鬼佬度提出㗎，其實。 哦，咪係喎，但係佢係有賣過鬼佬嘅喎，呢套嘢真 係。係啊，咁所以我都喺鬼佬嗰方面，即係 check 到啲連結都出咗呢套嘢啫。跟住我揾翻原來中華文裏面都冇乜點提及呢部嘢嘅，其實。 冇咯，應該喺亞洲區都冇人買啦，真係咁悶嘅題材係咪？ 係啦，係啦。但係佢都做到26集喎，都勁。 即系都冇机械人咯，系咯。 我咁廿六集都已經相當短㗎啦，再腰斬就到唔成啦。 八十年代係一年 翻㗎嘛，又集都相當短㗎啦，已經係可能斬咗㗎啦，已經係。 可能有52嘅開頭。 咁我就有跳過睇後邊嗰啲嘅，咁有個外星公主都去咗佢哋嗰邊嘅，咁啊又係光頭嘅，個樣衰嘅啫。咁啊、總之都幾唔好睇，即係佢仲要嗰邊咧都真係有個魔王咁樣，咁先老土啊嘛。即係你外星外星咁，你咪現實啲咯。咁但係咪一係你係怪啲咯？咁佢都係仲停留咗有個魔王咁樣，即係魔王仲要係。即又系唔知佢真嘅系点嗰啲咧，咁你有冇搞错啊？咁样，即系好恶党式咁样，咁样嘅，唉，咁就我觉得好，即系唔好得系。即系如果你话 呢个题材嘅， 系啦，如果你话呢个手冢治虫嘅作品，我成觉得点解跌咗贵嘅手冢治虫？ 佢又 讲呢啲。 手冢治虫原著就系个 唔系原著系公司，咁但系佢自己有亲自出嚟讲呢套嘢嘅，即系你会见到第一集完场咧，就见到手冢治虫出嚟讲嘢嘅，咁样嘅。咁啊，即係，我覺得好唔知啊，麻麻地嘅啫啊，麻麻地啊，即係竟然日本有套咁嘅怪雞嘢，係啦，我都冇乜點聽日本有講過，同埋好似冇出過產品嘅理論上呢一套嘢啊。 佢嗰只咁嘅飛船好難出到產品啊，咁醜。 係啊，佢冇咩商品可以出㗎，其實呢套嘢又係。 唯一咪嗰只船咯，但係嗰只船實在太肉酸啦。 啊、即係佢都夾硬加咧，佢要加個推進器落去嗰啲咩嘢㗎啦。即係雖然佢唔係合體變形，但係即係都有嘅。有啲即係好即係太空火箭。其實咧，佢人嗰邊啲嘢咧係好科學㗎喎。我覺得嗰啲嘢冇問題嘅。係、我覺得最衰就變咗打外星人呢樣嘢㗎啫。嚇、啊，所以令到成套嘢降咗貴。係、 可能八十年代興呢味嘢啦，就夾硬。哇、 咁又唔關事嘅，而家都興。但係如果你嗰套戲係好講呢個。醫學啊，咁其實你不如真係講入去就係醫病咪得咯，其實就咁簡單啫嘛，係咯，你咪真係對付翻啲係啲細菌啊，係啲咁，咁嗰啲縮咗細之後，你相對嗰啲已經係怪獸咧，使乜外星人啊？即係外星人呢件事真係我誇到不得了啊！ 一粒白血球你已經有排打啦，其實你縮到咁大， 係啊，已經好大威脅㗎啦，對你嚟講，即係佢嗰個真係縮到好細喎，係。咁、你都記得嗰度即係鬼老闆嗰兩套戲啦，嗰兩咩零度空間同埋你上提嗰度咩奇妙旅程 之旅， 即係佢哋見啲白血球係成隻飛碟咁大㗎嘛，係 會食咗佢哋㗎嘛，因為當係入侵， 係啊係啊，紅血球又因為好大嚿㗎嘛，係 啊， 係咯，即係佢哋成喺啲血管入面係可以，即係佢係好冰粒咁樣跟住啲血流咁樣去㗎嘛， 肉眼你唔會 睇唔到佢 嘅， 細到唔會見到佢哋嘅，咁樣。系咁咯，咁其實本來好好嘅呢個題材，咁啊原來日本都有曾經去模仿過。 啊，補一補啊，原來咧我睇翻資料咧，一路以嚟啊，詹姆士金馬倫都希望翻拍呢套奇妙旅程同埋。 係咪 啊？係啊，佢一路都有個 project 想做嘅，但係直至到去到阿凡達之後就擺低咗呢個 project。 咁我諗有生之年咧，如果唔得啦，係因為佢講呢個講衝夢都講咁多年都，唉，終於都。 但係我覺得佢個概念佢擺咗落去深淵度喎，有少少。 咁你都可以咁講嘅， 係因為佢係深海探索啊嘛，其實同你入去人體裏面個其實係接近嘅嗰個形式，其實係。 唔係，其實宇宙又好，深海又好，人體又好，其實都係一個外宇宙、內宇宙啫。我哋會講到嘅，係啊，即係一個你換轉咗一個唔同嘅場景，其實都係做翻嗰啲嘢嘅，係係咯，咁都係一種探索嚟嘅，咁啊。即是今日梁，我而家冇聽佢再講啦，係啦，即係都 冇啦，冇再提及。 佢都係專心繼續拍佢阿凡達啦，即係連沖夢講咗咁耐，係嘛？最初係話阿凡達又係為咗沖夢而試驗沖誒試驗啲技術，所以拍阿凡達。一阿凡達即係主要沖夢都揾第二個人拍，咁我覺得非常嘅可惜啊！咁連 Terminator 翻翻嚟都揾第二個人拍，咁我諗佢唔拍嘅啦。我諗佢想阿凡達。阿凡達三跟住四五六七八九十咁落啊，應該係嘛？係咯，但係最近我自己唔係話覺得阿凡達冇即係一個咁好嘅 story 咧，要咁講。 當然係一套好戲啦。 你睇一套係 OK 嘅，但係呢個變成一系列，其實係咪一個好？ 有冇變成點 入？有冇 point 咧？呢件事係我其實我唔係太中意嗰啲藍色人嘅。係，我自己唔係好中意嘅，即係唔係覺得好靚啊？應該咁講。咁整下整下嗰班主角亦都變曬啲藍色人啦嘛，因為已經係咪？咁係咪即係全係全動畫嚟㗎啦？咪跟住嗰啲係。 CG 動畫㗎啦，其實。 係完全係CG動畫啦，咁係。 唔知啊，系真系唔知吓。咁诶，要睇落去睇下点发展啦，系咯。好，咁介绍完未？ 冇啦，系咁多啦。 好啦，咁我哋未讲完嘅，我哋即系讲戏，真系讲到戏嗰 part 就系呢啲啊。咁但系跟住我哋就会 spin off 出去啦，呢、這个戏礼盒就会讲起好多嘅题材嘅。咁啊，一阵再同其他嘅主持啊一齐讲。